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着草，我準備着草。 花生當飯食，飲杯五糧液。咁你飲杯地啤酒都得嘅。我係尹兆堅。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嘎啦嘎啦嘎啦，精兵到后城，义勇义勇要出战一 咩辣雞肉嚟嘅？ 哇，系啦，好犀利啊！嚇，咁啊，即系好啦，嗱，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就又發生咗好多嘢啦。咁我哋首先就見到咧，今朝咧即系今日晏晝咧就理大學生，即系其實尤其係喺即系參與民主場啦，即系搞呢個民主連農場咧，嗰幾位理大學生被抽候選將之後啦，咁啊同時間亦都話即系有貼呢啲咩港獨標語，理大嗰次有貼港獨標語咩？ 唔記得，真係唔記得。 咁但係就勒令退學啦，有幾個學生就係、是。咁主要就係呢四個學生嚇，即係我哋睇下圖片先嚇。咁就係、是、因為理大就當其時就其實係校方啦，佢又即係整一塊紅布，咁然之後遮住曬呢啲咁嘅港獨標語嘅。其實我記得就好似係咁，即係當其時有學生反對啦，甚至乎靜坐啊又剩啦，因為佢沒收民主場啊嘛。民主場其實係屬於呢、這、一個即係學生會管理範圍嚟噶嘛。咁、你而家唔係，你而家秋後算帳就其實啦，有幾位學生有啲就係被判呢個社會服務令嘅60小時啊，同埋即係社會服務令120小時啊。有一個碩士學生咧就即時停學一年。咁啊，其中一位最大鑊嘅咧就係呢個何俊軒啊，被勒令退學啊，終身不獲理大採用添啊，即係呢個取錄添。咁啊，成件事就好，即係我哋第一次見到啦。 太恐怖！ 咁、喺校園上面，即係對呢啲學生咁 嚴厲， 咁嚴厲。咁我哋見到又 都唔係第一次見到㗎，不過我哋唔係第一次喺香港見到啫嘛。 係啊，佢啊真係勒令退學就第一次啦，其實就係、是。咁啊，同日咧就即係我哋見到咧，喇沙咧啊，唔係喇沙，係聖坡。 聖坡， 聖坡就因為有啲畢業生喺 中六畢業嗰啲，最後一日翻學。 係啦，最後一日翻學，咁喺門口影相啫，係嘛？ 校方唔俾。 咁校方又話唔俾，又話你阻街啊，報警處理喎、啊，大佬、做乜 Q 嘢啦？咁啊，即系而家似乎啦，即系其实中央同埋香港嘅教育局咧，咁啊似乎有个共识啦，就要对呢个学生严厉啦，唔可以再容许以前嗰种自由嘅作风啦，即系自由啊、言论自由嘅作风啦，起码喺校园里面。咁啊，呢一个咧，就我觉得就同今个礼拜咧，礼拜二啦，点解即系中央要同呢一个林郑做个大戏？林郑走出嚟讲啊嘛，晏昼开个即系记者会就喺度话啦，中央就即系落咗公函俾我，撑我咧，就其实咧去即系去封杀或者呢个即系取缔呢个民族党嘅，系嘛？咁啊，即系同時間佢自己講，即係中央要求佢寫報告啊，咁樣 所以佢又交報告啦。 咁啊，好好笑啊！即係其實我見到咧，即係呢個咁樣嘅政情咧，引述嗰啲咁樣嘅即係建制派咧，就話啦，其實佢即係中央都係話請啫，係嘛，都唔係話命令你咁嘅。喂，你唔好話 請同命令咁樣， 請同命令咁樣分別啊？林鄭可唔可以拒絕啊？ 唔係㗎，嗱，佢哋嗰個講法咪就話你都好清楚共產黨㗎啦，即係喂每即係一字。都不漏噶嘛，咁喂佢既然用得请嘅话，咁亦即系话喂呢、這个系第二级，即系揸攞住把刀叫你去，佢又唔系真系的你过去，嗱、好多噶啦。 好啦，嗱，即系我如果嚟睇咧，即系零一嗰个即系做嗰个专题咧去解读咧，即系大家睇下呢个零一啦，系嘛，咁做呢个解读咧。 就真係我覺得好得人驚嘅。佢主要就係話啦，即係其實中央佢咁樣做咧，畢竟其實佢發公函啦，公函治港其實一石三鳥。點樣一石三鳥法咧？佢有三個目的啦。第一個目的就係其實話咧，呢樣嘢係基本法所容許嘅，就係基本法48条咧，就其實係即係已經係列明咗特首嘅職權之一啦，就係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即係基本法規定有關事務發出嘅指令。以前未用過㗎，而家用。只不過咧，係喚醒呢條條文嘅啫，嚇、啊，即係本身呢個就係基本法所容許嘅。第二樣嘢，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啊，喂，要俾香港人知道港獨嘅底線咯，係嘛？即係香港人唔可以觸犯咯，甚至你學生都好都冇情講咯，係嘛？都要即係嚇、啊，即係你貼呢啲標語就要退學處理，係嘛？呢啲咁嘅嘢。第三就係要強化中央嗰個全面管治權地位。即係坦白講，嗱，我可以睇完啦呢度，即係。你寫公函要你交報告，呢啲嘢可以私底下做噶嘛？點解要你開記者會交代啫？就要做俾全香港人睇咯。喂，我而家林鄭甘願為奴，係嘛？我而家林鄭咧就要公開舐鞋底，公開啦就要做一啲咧，即係北京叫我做，我咪做俾你睇。即係呢啲嘢本身，喂，呢啲除褲放屁，即係講真，你唔考搞記者會，大家都知道你係會咁做啊！你都係契弟嚟噶啦，係嘛？你都係奴才嚟噶啦，點解你要咁公開咁樣做啫？其實呢個就係。林鄭要透過唾面自乾呢個過程，其實要即係進一步去純化香港嘅乜，要大家習慣呢樣嘢啊嘛，係嘛？即係呢個就係頭先林即係呢個林一所講啊，就係、是、話要 中央幾時攞隻手， 強化中央嘅全面管治。 即係佢 哋習近平所講， 佢哋黑手幾時行埋嚟，你就要 做啦。 係、 就是、 因為有條原來有條基本法48条嘅。 呢、這個就當然係習近平嘅意思啦。呢樣嘢就係係嘛？即係以前啊，即係喺特首，即係喺以前，即係 劉 之前咧， 唔係劉世良個邏輯咯。習近平喜歡重口味，咩叫喜歡重口味咧？就係話咩？即係佢呢條友咧，啲癖好係變態嘅。咁但咁佢最多以前就最多收收埋埋嘅啫。而家覺得喂。唔係喎，即係林鄭入你冇，我咪即係公開 SM 你咯。 就算咁樣做嘅時候啦、即係佢都喺十九大之前咧，佢都做江派喺度搞事啊，高級黑啊，係嘛？即係你見到即係呢啲咁啊恩新講講啊嘛，係嘛？佢而家捉緊盤咁大嘅棋，係嘛？梗係有啲人咧喺度搞局啦，係咪先？即係呢啲係高級黑嘅行為嚟㗎，令到咧習近平咧就即係好難，即係好難交代啦。即係以前會鬧阿劉雲山㗎嘛。系嘛？即系以前嘅中宣部刘云山做呢啲咁嘅嘢。喂，点解？即系嗰阵时好好笑啊！即系你走去，即系去呢一个人民日报啦。人民日报同佢咩啊嘛？即系喺度话，即系党媒姓党啊嘛。系、嘛？讲呢啲嘢，点解咁重口味？因为刘云山咯、啊，刘云山系咩人啊？刘云山江派咯， 唔害佢嘅。 系啊，即系咁啊，害佢嘅。其实就 而家冇刘云山啦，好似 咁好啦。咁啊，成件事咧，其实咧， 而家咪公开话俾你听，佢变态过刘云山咯。 系啦， 即系中意玩野外露出咯。 嗱，当然咧，即系其实咁讲啊，即系习近平咁样做咧。其實咧，純粹啊，即係佢自己本身個人本身係變態啦。咁、但係佢又變態咧，唔係淨係對香港係咁樣。咁啊，最近咧又要求咧呢啲嘅政治局委員咧就集體述職，一齊交報告。咁啊，呢啲嘢就當然真係令人質疑，因為其實以往咧，即係你中共啦嗰、那個即係嗰個默契就係九龍治水嘅嘛，其實。咁但係自從喺十九大啊之後咧，即係其實喺。即係好似2017年啊，佢原來佢已經係要求咧嗰啲政治局委員啦，就每年咧就即係述職一次嘅啦，要係。 唔係即係最簡單嗰句啦，即係習近平佢 朝公 以前就first among equal， 即真係主席就真係一個主席嚟嘅。而即但係而家咧，佢真真正正係be the first， 係啦。 咁所以點解即係尤其喺即係頭先我哋第一次講啦，係嘛？佢而家撲街嘛，撲街最驚係咩啊？驚人笑咯。有人恥笑佢嘅時候，咪冇面咯，地位不穩咯。咁所以咧，佢就要先過你喺你恥笑我之前咧，我就要個個人都要武裝頭腦，用習近平新時代習近平即係呢個社會主義特色嘅習近平思想咧，就武裝頭腦，武裝全黨，係嘛？咁呢個佢最近呢個新華社亦都發稿嘛，即係話要即係大家咧，即係其實各級嘅諸侯領導啊，全部都要自覺啊。即係擁戴呢一個黨中央啊嘛，係嘛？即係講呢啲咁嘅嘢啊嘛，而正經嘢就唔去搞啊嘛，係嘛？即係呢個四中全會都唔開啊嘛。 我哋永遠睇中國新聞咧，我哋永遠係調翻轉嚟睇嘅嘛。當佢不斷咁樣做呢啲嘢嘅時候， 越強調啲乜嘢嘅時候咧，嗰樣嘢係越 Q 唔掂，係嘛？所以佢而家佢就正正就係因為佢自己個人權威唔掂啦，所以佢嗱一月底嘅時候佢講過佢除咗呢個灰犀牛黑天鵝之外，佢第三樣嘢講嘅就係呢一個顏色革命， 要防范颜色革命啊嘛。个颜色革命唔系冇可能啊嘛。咁之后其实喺一月底嘅时候咧，呢、這个中央嘅即系呢啲唔系呢个呢、這个公安部咧，其实亦都佢自己本身有内部嘅即系会议咧，其实系要即系执行呢、這个即系防范颜色革命嘅工作。其实系咁即系尤其系香港，即系喺咁样嘅大脉络底下咧，佢觉得香港系一个最危险嘅地方啊嘛。咁佢咪要防范港独囉、 嗯、 即係其实成个思路好简单嘅啫。点解一个礼拜内搞完呢一个陈浩天之后又要搞理大係咪搞完理大之后边个出声而家就係边个咁出声呢就係、是、呢个唐伟康啦。即係呢一个呢美国领事嘅唐伟康啦最近出声。我哋开一段片睇下佢讲咩先。 历数三不幸事件唐伟康话美港关系细受影响。 不如我哋一起祝香港千年快乐。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月头先笑笑口祝福香港，月尾就力数香港。不过明白嘅，唐伟康早前喺一个活动上支持，话香港嘅经济同政治面临一啲风险，将会影响同美国国际贸易投资界嘅关系。佢就提出2018年香港有好多不幸的第一次，第一次禁止一个政党嘅运作。第一次拒絕外國記者入境，第一次因為政見 DQ 唔俾入閘，佢就話係阿爺密切介入香港政府嘅決策過程。香港嘅政治同民主空間收窄，會拖累到市場創新。中央想介入更多香港嘅政治，會影響經濟體系嘅運作啊！對香港未來有憂慮，係我都明嘅。高度自治呢四隻字已經唔存在啦。 由香港、澳门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面向国际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你开创无限新机遇。 他还说自己不时和中央官员表达下意见。 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上是要一致，目的是维持国际商界驻港领事的信心。如果香港的经济失去国际化的一面，香港能贡献给内地的价值就会减少，这个是最清楚不过。 还有啊，最近保安局想修订逃犯条例，这次会不会比党禁更严重？他就说要看看最终安排，才会不会影响香港和美国签订的协议。至于会不会取消或者检视美国香港政策法，他说要视乎美国国会的看法了。 嗱、唐伟康啦，即系呢个美国嘅 领事， 领事啦。其实旧年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啦，有好多呢啲独派啊，即系我记得好似嗰阵时系即系系咪呢一个黄家驹啊嘛？即系佢即系都有去美国领事馆示威啊咁样，即系或者其实佢喺呢一个网上边搞咩 change.org 啊，即系去联署啊，即系要求美国啊放弃呢个香港关系法啊。 陈浩天都有份玩嘅， 系啦。我记得当其时咧，即系有啲传媒咧，即系其实揾呢一个唐伟康搏咪啦，即系回应呢件事啦。其实就系、是，我记得佢当其时其实都好理性，咁佢就咁讲就系话咧，其实香港咧依然系一个高度自治，系嘛，即系一个咁样嘅地方嚟嘅，都要严格执行基本法啦。都讲咗好保守嘅，嗱，即系你大家就知道就系其实呢、這个美国嘅领事咧，其实同呢一个国会好唔同，即系国会佢会交报告就系话你一国两制咧嘅执行情况令人忧虑啊啲乜嘢，但系美国领事点解会讲嘢咧，就会咁保守啦？点解咁小心呢？因为其实佢系代表紧呢个白宫噶嘛，其实佢系代表紧立白宫立场噶嘛，系嘛？但系你美国国会唔同嗰样嘢咧，就是、因为其实佢一定要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系因为佢做咗 check and balance 吓、啊，即系总统做得唔够嘅嘢，我哋要做，起码政治上面我哋要 correct 佢先，起码政治上面一定要正确先。咁所以白宫咧，即係或者其爪牙啦，佢講嘅嘢一定係已經偏向保守，起碼唔會令到自己冇彎轉啊嘛，係嘛？咁但係喂，唐偉康啦，其實首先就係你無線訪問佢啦，係咪？你無線咧就係首先阿邊個啦，即係呢一個阿邊個做主管新聞嗰條友叫咩名？ 袁志偉啦， 袁志偉佢要負責任喎，係嘛？ 無端端做咩訪問？ 你做咩訪問佢啊，大佬？你俾個機會人哋喎，咁啊，人哋咁講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全部都係講實話嚟嘅。咁啊，今日咧即係呢一個外交部駐港公署咧就發表咗聲明，就罕有地，大佬即係去反駁呢個唐偉康。并且就喺度话咧个即系做一个系咪严正交涉、啊？大家睇下呢个先， 吓 好、大镬、啊！即系我哋终于咧，即系生平有一次见到咧，就系外交部 大戰美領史喎、啊，大佬。咁啊，佢講幾樣嘢啦，就係話啦，即係回祖國回歸以嚟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啊，香港啊高度實施、成功實施啦，係嘛，不容詆毀啦，有違事實啦，你講呢啲乜嘢？第二就係咧，即係呢個中央政府嚴格執行憲法同埋基本法辦事，係嘛？咁啊，即係特區政府又向話一國兩制啦，係嘛？咁啊所有嘢咧都順民心合民意啦，係嘛？係咩？我真係會咁樣問啦。咁啊，第三就係呢個香港回歸以嚟咧就各領域嘅優勢咧就不斷鞏固嚇，對外交咧更加活躍，係咩？我哋只係見到我哋而家即係阿林鄭啊，去呢一個咩APEC 啊，聲都唔敢聲，冇人理佢啊，點解活躍咧嚇、啊？上個月去呢一個咩達沃斯峰會，完全冇報道嘅禁制啊，活躍啲乜 Q 咧？係嘛？我就係見你而家大灣區好活躍啦，就話積極參與、踴躍參與啦，係嘛？又話各界民心好踴躍啊，又成日講埋呢啲乜嘢？ 由梁振英開始，成個香港政府咧喺國際社會嗰個姿態都冇曬地位，不特止，佢根本自己本身都要放棄。 啊、 喂，如果你話冇曬地位都好啊，喂，佢自己本身積極嘅話，自己本身做聲勢嘅話，咁、啊、都喂香港嗰啲傳媒都識做㗎。而家講緊香港嗰啲傳媒都費嬌事理你。 同埋你林鄭，你都應該反省一下自己啊！你自己出嚟搞個記者會，喺度話老細 SM 你係咪？即係你究竟仲有冇尊嚴可言㗎，大佬啊！即係你對住咧香港嘅老弱咧。哇！你嗰副黑薄嘴臉咧，就難睇到得人驚，係嘛？你對住即係呢個中央咧，就真係學阿即係孔慶東話齋，你係一條狗嚟㗎咋？ 唔係啊！江青喺接受呢一個審訊嗰陣時候，佢都話我是毛主席呢條狗嘛。咁佢咪啱咯？呢個先係真比起反徐麗泰更加香、更加江青嘅江青。 掂啊！連任在職喎、啊， 喂，梗係啦，咁爭 再爭咯。其實邊個仲？ 習近平 梁振英應該唔可以復出噶。 習近平係毛澤東，咁林鄭咪喺香港嗰度做江青咯， 係嘛？咁啊，所以就嗱你好喐唔喐？即係首先你唐偉康咧本身喂，即係你特朗普嘅爪牙啦， 唔喐得㗎大佬。 喂，你真係唔喐得㗎，你點解你而家呢個時候你借呢樣嘢嚟去開拖咧？跟住吳秋北仲接力喎、啊，你大家睇下。叫唔照呢個唐偉康滾，即係唐山請滾達大 王，唐英年啊， 唐乜嘢生啊？你真係當咗人哋個中文名咩？真係當人哋姓唐咩？白撚痴， 唐， 你真係唐山滾蛋喎、啊，大佬，即係呢個係好 Q 得人驚。 你講唐英年啫， 唉，你吳秋北唔該你啦，你啲新香港人 都唔係㗎。你諗翻轉頭，喂，佢只不過繼承翻清朝嗰個玩法㗎啫嘛，即係 德先生、蔡先生， 唔係啊，和珅叫和大人啊。但問題和珅唔係姓和噶嘛，姓貴佳噶嘛， 真係太搞笑 啦！咁啊，即係佢就喺度講呢啲乜嘢係啦，副主就話唐山請滾蛋，但係其實佢都有中文嘅，有寫英文嘅 ，Go home cut pawn 係嘛？咁又話你指手畫腳出言恐嚇，而家出言恐嚇嗰係佢喎，大佬真係好奇怪喎，真 係。唔係咁，你驚咩恐嚇啫？你咪夠膽咪同吳秋北講話，我哋香港個建議香港冇用。美國關係法咯， 唔係即係呢個恐， 你冇夠膽咁講得㗎？ 唔係事實， 你夠膽講得㗎？ 事實上，美領館真真正正係講嗰一樣嘢嘅，話嚟緊 screen 香港嗰、那個 國際關係法 啊，國際關係嗰啲表演嘅時候會用更嚴厲嘅 standard 去睇呢件事啊嘛。 你仲要加把嘴？ 唔係首先人哋唐偉康講你幾樣嘢，係咪背離事實先？我覺得只有講少冇講多啫。第一，佢就話你三個第一次嘛。第一次 DQ 大批嘅議員，即係係啦，呢個冇意義啦，係嘛？你自己都覺得係做得啱嘅，係咪？第二樣嘢就係首次驅逐外國記者嘛， 驅逐兩次添啊！ 喂，你只會喂，我問翻你外交部啊，你自己你都有份嘅，嗰陣時你有份施壓添噶。第三就係你自己本身去即係呢個取締民族黨啊嘛，喂，呢啲嘢點會唔係事實啫？我覺得只會有講少冇講多喎、啊， 咪咯， 係咪先啊？你仲喺度講咩違背事實啫？系咪咩恐嚇啫？而家人哋同你講就係話啦，喂，會更加嚴厲嚇，更加 critical， 即係嚟緊一份，即係呢一個檢討呢個香港政策法嘅，即係檢討嘅字眼嚇個報告會更加嚴厲。咁呢個係人哋內政嚟喎，大佬唔俾佢檢討。喂，香港政策法係美國法例嚟嘅喎，係咪啊？ 关 Q 你事咩？ 唔系，其实唔系法例嚟嘅，系一个政策嘅街拉。 系呢个政策街拉啦，系嘛？即系呢个都系美国嘅内政啦，佢有权自己去制定任何政策。呢个外交政策系佢哋嘅内政嚟噶嘛？ 咪但系呢一样嘢都牵涉到。 当然，呢个当然即系中国兵所以咁惊啫嘛，系嘛？就为你林郑好快啲去挨翻美国佬啊咁样样啫嘛。喂，咁但系你我问翻你，你工联会嗰个边个嗰个象爆叫咩名话？ 像 陆仲雄佢讲噶嘛，系嘛？香即系香港系一个独立关税区咧，就唔系美国咧施舍嘅。喂，這個、呢个咧系基本法所确定的。 喂，你搞清楚一样嘢先。 傻嘅啫。 陆仲雄系暴徒个仔，暴徒个仔咩水平，大家就知啦。 佢真系暴徒个仔嚟噶。 真噶。 OK。 六七暴动暴徒嘅仔系嘛？ 佢咁有啲。 喂，咁你咪讲呢样嘢咯。 金正苗红啊佢。 咁你想乜理人哋啫？系嘛？你做咩严正交涉不关啲关 Q 你事咩？同埋你真係撩鬼攞命喎、啊、大佬。喂，即係你咁样讲呢，你而家你咁样去撩呢驻美领事嘅话呢，我觉得反而而家系冇位走喎、 啊。其实写晒 美国系冇位走喎、啊、真系。 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先，喂，工联会喂佢嗰个玩法其实就係諗住喂好似当年伊朗革命嗰班就係搞鸠美领馆嘅暴徒㗎咁样玩法㗎咋嘛。咁、 啊、 既然大家都准备开战喎，点解我唔就走去攞军功啫。 嗯。 即係当年六七暴动都系咁样嘅啫嘛。 啊， 你搞到文革，点解唔搞？即系你而家习近平搞得新文革嘅话，点解唔搞得新六七暴动先？佢就准备咗啦、啊，工联会就话俾你听，佢准备咗啦。 啊，咁所以就我觉得有排睇啊！今年即系如果你话讲香港政策化检讨咧，我谂一定冇运行嘅，大佬。即系你唔好怨啊，系嘛？即系你而家你谂住净系可以做生意咧，嗰啲人咧，即系咪好似呢个自由党嗰啲咧？你真系唔好怨啊，大佬。 你有啲咩拍档啊？ 唔系咯，你有咩拍档啊？你自己喂，即系。 你有乜队友 ？With friends like this who needs enemy 啊，大佬，你真系谂住揾钱，即系唐伟康佢讲一样嘢，其实系好紧要，即系佢自己其实佢喺嗰个无线嗰、那个诶、啊，即系专访之后啦，佢亦都出席过一啲即系咩研讨会喺度讲嘅，大佬，你唔好以为美国咧就系关注你嗰、那个，即系你唔好你嗰啲商界唔好以为政治唔关经济事，你唔好以为你净系埋手苦干净系搞经济啦。即係政治可以完全唔關你事，因為好簡單，佢已經咁講啊嘛。你收緊香港嘅政治環境，你自由咁樣嗰啲空間嗰啲越嚟越收窄，係嘛？你嗰啲禁區越嚟越多，你首先你就係削弱緊香港嘅創意環境先啦。第二就係其實你而家中央介入香港嘅政治啦，你係挑戰緊香港嘅自由經濟啊嘛，係咪先啊？個自由經濟呢啲就係實力啦。即係好簡單，你大灣區你想揾香港做呢一個創科融資？我就问你一个好简单的问题，你融边个资先？你想揾边个人嘅资金先？你就系贪香港人有钱融资，你系揾香港人嘅钱？ 嗯， 香港人身家有限喎，系嘛？你系用你系用， 唔系你唔好咁讲。 当然，陈 德林 当然唔少，但系问题就系你睇中香港， 全世界最有钱嘅政府啊！ 你睇中香港个 外汇基金啊，大佬， 唔系外汇基金就系买晒中国国债。 但你睇中香港系因为佢可以吸到外资啊嘛，系嘛？ 系啊， 你吸到外资，你起码你话即系 MSCI 啊，好多人啊，即系其实外资会投资你嚿嘢啊嘛。咁你而家你想搞即系大湾区嘅创科融资又？有冇一帶一路融資係嘛？喂，你首先人哋要問你嘅，喂，你香港嘅金融市場，你有冇公信力先？ 冇咯。 唔係咯，即係呢個問題啫嘛。 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啊，立法會點解一定要制衡啫？如果就係冇得制衡就， 你政治介入，你政治介入經濟，因為經濟有啲實力嚟，你經濟嘅實力根本上關乎政治，因為呢個利益分配。 但問題喺共產黨嘅諗法就係話，喂，今時今日如果俾立法會做稍為做少少制衡嘅話，你都冇辦法走去進行呢一個嘅經濟同埋財富轉移啊嘛， 啊， 所以先咁急走去推呢一個大灣區，然後真係融咗香港，其實就係融咗香港嗰筆錢， 所以我 諗 大家 長期作戰用啊嘛， 點解我哋今晚冇講呢一個財政預算？ 唔使講啦，咁樣 講 嚟 做咩啊？ 咁好講，陳德林都走埋， 我又覺得好奇怪，大佬你泛民主派，你而家最緊要一樣嘢咧，就話咧 守住啲， 即係做咩今年唔加錢？系嘛？加錢嗰扎咧，而家你4000蚊可唔可以加碼？加多3000蚊落去咁樣樣？ 唔係啊，真正民主派而家要做嘅就係話，喂，反正嗰啲錢你都預咗冇噶啦，你都預咗要俾一路一帶找數啦。點解喂找數嗰啲就唔該你陳茂波劏房波自己嘔翻出嚟？香港人要分翻香港庫房嗰啲咁嘅錢，準備過冬過經濟嚴冬。 嗯， 嚇、 喂，既然係咁嘅話，喂，庫房盈餘500多億，扣除必要開支，全部唔該回翻水，呢、這個先係民主派應該要提嘅嘢。 嗯， 佢哋而家唔撚提，係代表佢哋失職。 嗯。唉，真系冇眼睇啊！ 但系派得好肉酸噶嘛，又要填表，又要成，又要自己证明，咁点搞咧？所以阿龙呢啲好烦噶，大佬。 喂，嗱，呢、這个系呢、這个系 我又冇得攞啊，大佬。 呢、這个系陈茂波嘅责任，佢应该就系话有身份证嘅人就应该要攞翻香港盈余突使突有突嘅钱。 喂，香港系付出高昂代价喎，你知唔知啊？喂，因为你制定财政预算案嗰时系按住香港650万常住人口摆喺度设计嘅， 系啊。 但系跟住你香港嘅医疗系统、香港嘅交通系统、所有嘅系统，全部都系 服务紧13亿啊嘛， 服务紧不停嚟嘅唔系常住嘅人口。即停落嚟香港嘅不非常住人口， 喂系噶，喂所 其实系噶，即系你所以你见咗咧，即系好大镬噶，因为你而家咧，你真系扑佢个臭街，喂阿梁振英啊，喂我真系俾张嘢大家睇下，即系呢个冚家产真系。 所以其實香港嘅經濟其實係唔好啊！舊年如果剩500億，點解咧？ 阿梁根，大家喺度扯 banner 喺呢個高鐵站扯條 banner。不帶行李不住酒店，240位中學生師生離港外訪，咁啊當然就喺度唱好呢個即日來回生活圈啦。 啱啊！大陸狗踩爆香港啊！ 唔係，但係對香港嘅唔係對香港有咩著數咧？ 佢而家就係叫呢班友翻大陸啦，係嘛？後面嗰班又去廣州，又去即係呢啲咁樣嘅深圳，又去江門啦，係嘛？又去佛山又成。咁大佬，即係你喺度你喺度宣傳閃遊冚家產。喂，你上喂。過年之後，你知唔知你個商務部，即係邊個商呢個咩啊？即係商務發展 香港啊？ 係啊，嗰個叫咩啊？嗰個叫做係即係以前做特首辦嘅嗰條撚樣叫咩名啊？ 商務 邱騰華， 邱騰華佢先至話：喂，你旅遊界啊，你即係你好心，你吸引多啲啦，即係唔好吸引 職來回 嗰啲職來回嗰啲就唔好吸引咁多啦。喂，民建聯都話你cheap客太多啦，係咪？即係喂，你要搞高增值咧？喂，你條撚樣，你而家喺度叫啲即係cheap客係咁落嚟，你算咩意思咧？冚家產，喂！你啲cheap客仲唔夠多咩？係嘛？你即日來回嗰啲， 喂！最重要嗰樣嘢係嗰啲咁嘅cheap客，喂！其實佢哋係養肥咗八達通公司嘅啫。喂，點解咁講咧？喂，記唔記得即係而家咪有嗰啲咩交通津即係交通補貼咁樣嘅？喂，即日來回，我計你一即係一個禮拜八鑊，喂，全部都係買啲貴飛嘅時候，喂，我計翻條數，我月頭就有使完錢，月尾其實係有係可以攞翻補貼喎。呢即日來回客，喂，即係近排唔知 得唔得啊？ 得啊！近排零一定 你咪香港人唔係得咩？ 近排零一同埋蘋果咧，佢都做咗一啲嘅報道噶嘛，講緊即係補貼呢一樣嘢咧。喂，好多嗰啲即日來回水貨客啊！攞緊千二蚊嘅， 就可以攞200兩嚿水咯。 係啊， 唔係你咪就但係最貴啲嘢啦嘛。 係啊，跟八達通嘅啫喎。 係啊，跟八達通啊，唔係跟你香港身份證啊。喂，我數過我香港身份證啊。喂，我就係攞翻2.5嘅啫，大佬。 係屌，真係陰公。 陰公啊！我都攞2嚿幾。 唉，所以你就 我幾可愛。 所以你話真係 我搭紅 van 啊，因為 好撚得人。 搭紅 van 冇㗎，唔好意思啊， 冇眼睇啊。咁下個禮拜翻嚟再見，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